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去历史上举办过冬奥会次数最多的城市因斯布鲁克，去体验那儿的奥运气息。位于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曾经举办过三次冬奥会，分别是1964年和1976年的冬奥会，以及2012年的第一届青年冬季奥运会。九大滑雪区域、300公里的滑雪道，让这儿成为了冬季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曾经举办过两届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的滑雪场地，如今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滑雪场之一。滑雪教练伊娃每年都会接待很多来这儿滑雪的游客，其中也包括很多中国游客，所以伊娃的中文说的也不错。 这有滑雪学校，这有很多的滑雪教练。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学习滑雪。 不仅是滑雪场让冬季爱好者和游客趋之若鹜，那些看起来相当有难度的冬奥赛场也在向游客开放。雪车雪橇项目最快时速可以超过130公里每小时。在因斯布鲁克的奥林匹克雪车场地，很多游客都在教练的帮助之下体验雪车项目的刺激。因斯布鲁克所在的蒂罗尔州拥有着阿尔卑斯山脉最为丰富的冬季运动资源，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滑雪队都将蒂罗尔的五大冰山滑雪区设定为自己备战整个赛季的固定训练场。同时，随着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开展，在造雪机设备、现场设计等等多方面，奥地利的经验和技术都会助力北京冬奥会。蒂罗尔州旅游局局长约瑟夫·玛格丽塔就说，我们也在准备助力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我们在训练、运动员、规划雪场等等相关方面是很有竞争力的。我知道中国办奥非常完美，无论做什么都很完美，无论是体育赛事还是赛事组织或者是开幕式等等，都非常的完美。因斯布鲁克第二次举办冬季奥运会是第1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我们等待时间轴的再次转动，去回味1976年冬奥会留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西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天真，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作者吴畏，演播王景鹏。80年前，汉朝刚刚建立不久，万民流离，经济凋敝，皇帝都找不到同匹同一颜色的马拉车，许多文武将相只能乘坐牛车上朝，民间更是一贫如洗，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旦